Thank you. 回家，只要你喜欢，不用说拜拜，不用说拜拜。 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音乐世界品味引领三三我们用爱体验 主角，你不在未来，心渐渐冰冷，握你的手越紧就越疼，回忆的风光沉沉地记在我心。

真的有一种水可以让我和你不会醉，那么也许有一种爱可以让我老了不伤悲。总是把爱看得太完美，那种豪赌一枪的感觉，今生输了前世的诺言，才发现水一悄悄泛成了泪。虽然看不到听不到，可是逃不掉忘不了，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。虽然你知道我知道，可是泪在飘心在逃，过了这一秒这一个笑，喝下这碗解药，忘了所有的好，所有的寂寥。结束了前世的诺言，才发现水一悄悄完成了泪。虽然看不到听不到，可是逃不掉忘不了，就连枕边的你的发梢都变成了煎熬。虽然你